集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2021年11月27号星期六，农历10月23。本周本市的日最低气温全部跌到了0度以下，昼夜温差加大，冬季的氛围感越来越浓了。尤其是小雪节气之后，寒潮和强冷空气活动频繁，早出晚归的朋友要做好防寒保暖的工作。另外，冬季呢也是传染病高发的季节，大家外出做好健康防护，戴好口罩，勤洗手，勤消毒。如今咱北京呢成为了全国种业创新中心、全国种业企业集聚中心以及全国种业人才聚集中心，种质创新成绩和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今天节目呢，我们就和您说说科技助力种业实现稳产丰收、自立自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就为您说说今天节目亮点。本市开展秋冬季大气治理攻坚战，3项治污减排政策12月起实施，11部门联合印发通知，确保菜篮子产品保供稳价。冬奥配套道路设施准备就绪，专用车道开始施化，远郊170公里乡村路窄路加宽。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生态一句要闻，为大家盘点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资讯。 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京郊各区展台也在红毛会上亮相特色产品， 北京市属公园游览场所全面开放，限流比例上调， 从平谷大桥到顺义的特色，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打造花园式公园，将实施45万平方米绿化。 更多新鲜生态资讯尽在生态宜居要闻。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环境改善情况。记者22号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2021年10月份，北京市空气中细颗粒物月均浓度每立方米25微克，创北京市有 PM2.5 监测记录以来秋冬季单月的最低。1到10月份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中继续保持最优。下一步，本市将持续深化一微克行动，针对秋冬季季节性特点，开展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而日前，北京市委生态文明委办公室印发了2021至2022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北京市呢将通过区域协同，共同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治理攻坚战，推进空气质量进一步改善，提升市民蓝天获得感。从12月1号开始，经6B 车用汽柴油标准实施非道路机械国四排放标准，扩大高排放非道路机械禁用范围，3项治污减排政策将实施。北京市生态环境部门表示，秋冬季呢是污染物排放相对较大、气象条件不利的时段。根据历史监测数据，2017年以来，北京市超70% PM2.5 超标日、90%重污染日都发生在秋冬季。而今年10月下旬以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已经发生3次区域性空气污染过程，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形势依然严峻。2017年开始，北京呢会同周边省区市连续5年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通过攻坚行动，与16至17年同期相比，2020至2021年秋冬季，北京市 PM2.5 浓度下降了一半，重污染天数更是减少了82.1%，重污染发生频次、峰值浓度明显下降，空气质量改善成效显著。结合目前的形势来看，挥发性有机物是 PM2.5 和臭氧的共同前体物，也是今年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点，也是下阶段协同治理的重点之一。 结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围绕石化、工业涂装、包装印刷、油品储运销等重点行业关键环节，要持续开展问题排查、挂账整改，实施一厂一策精细化治理。根据最新一轮的解析结果，移动源呢仍是本地 PM2.5 的首要污染来源。秋冬季攻坚期间，北京市将持续推动老旧高排放车的淘汰、重点行业新能源车更新等工作。下月起将实施三项重点政策，也就是执行京六 B 车用汽柴油标准，全市成品油生产者等需严格按照要求生产、销售、使用达标油品，将实现各项污染物减排10%至30%。此外，实施非道路机械国四排放标准，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范围将扩大到北京市北部四区部分区域及其他13个区全部区域，机械种类增加到7类高排放机械。此外，稳步推进清洁取暖工作，北京市呢已经实现了平原地区基本无煤化，在此基础上，散煤治理工作重点逐步转向浅山区和山区，对尚未实施煤改清洁能源替代的地区实现洁净煤全覆盖，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加强秸秆、落叶、垃圾焚烧等三烧的巡查检查，对已经完成清洁取暖改造地区也要加强监督检查，防治散煤复烧，持续开展重型柴油车、扬尘等专项执法检查，还要加强预测会商，及时启动空气重污染预警，更新完善应急减排清单和绩效评级，如果遇到预警期间，要落实应急减排措施，尽最大努力减缓污染积累速度，降低污染峰值。最近啊，北京市完成了2021年美丽乡村路创建评选活动。今年北京共创建72条，共计225公里的美丽乡村路，并从中评选出包括通州区马驹桥镇凤岗河滨河南路、顺义区杨镇环库路、鲜花岗路、怀柔区雁栖镇雁栖湖北路、密云区石城镇西黄路、平谷区大华山镇挂甲峪路、大兴区长子营镇小黑筏村环路，还有房山区霞云岭乡四马台村路、门头沟区妙峰山镇大禅路、昌平区刘村镇黄长路，还有延庆区大榆树镇小张家口路等17条共计88公里的最美乡村路。如今的乡村公路啊，不仅越来越美，而且道路呢由窄到宽，公交车能开进的美丽乡村啊越来越多了。记者日前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北京10个远郊区年内完成170公里乡村公路窄路加宽，创历年新高。北京全面推广乡村公路路长制，全市已设置各级路长2756名。据了解，全市乡村公路总里程呢是12976公里，占全市公路总里程的近2/3。2018年，北京将4好农村路建设纳入乡村振兴战略。3年来，乡村公路共实现大修1600公里，中等路以上比例继续保持在90%以上。全市乡村公路裂氧率达100%，实现了有路必养，养必到位，路况水平处于良好状态，并且逐年上升。同时，全市近4000个建制村全部按照村委会距站点小于2公里标准实现了通客车，在全国呢率先实现了建制村村村通邮路、村村通客车、村村通快递。而为了进一步加强乡村公路的养护管理，从2020年开始，北京市全面推广实施乡村公路路长制管理机制。十四五期间还将继续推进乡村公路高质量发展，到2025年，对低于5米的乡村公路全部实施窄路加宽，改造一批乡村旅游平静道路，创建美丽乡村路1000公里，基本形成外通内连、安全舒适、路域洁美、服务优质的乡村交通运输网络。而到了2035年，全面建成品质高、网络畅、服务优、路域美的乡村公路网络，实现城乡公路交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这里有鸟鸣，这里有花香，这里有鲜果，这里是生态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主办城市系列新闻发布会22号在北京举行。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冬奥配套的道路设施已经全都准备就绪，本市开始施划冬奥专用车道，在气象预测上也将实现新突破。另外，北京呢将设十处主题花坛，营造冬奥氛围，整体景观布置将于明年1月20日前完成。详细情况，来听他的录音报道。 发布会上，市交通委二级巡视员李工科介绍说，目前冬奥配套道路设施已经全都准备就绪。 京礼高速公路、京藏高速公路大修、国道110大修、松原路大修等道路设施全部就绪。京礼高速公路彻底打通了北京市至张家口市城里区、太子城赛区的高速通道，从北京西北六环出发到延庆约50分钟，从延庆到张家口市城里区约1.5小时。 另外，相关临时交通场站也已经全都完工，交通设施无障碍升级改造12月完成，而冬奥专用车道目前也开始施划，预计12月底完工。 专用道总共是270.8公里，北京赛区呢主要是以首都机场高速、四环路、京藏高速公路、五环路还有京仙高速公路等作为主要的路网，另外还叠加奥林匹克公园的路网。在专用道使用未发布交通通告之前呢，涉过车辆可以正常通行。 景观布置方面，冬奥会正值春节，景观设计将结合北方冬季特点和春节民俗有机融合。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运行保障指挥部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张岩表示， 北京市域范围内增种了常绿乔木11.1万株，补植采枝采叶植物356.4万株，让冬季城市的色彩更加丰富。下一步还将设3处标志性景观、10个主题花坛、60余处景观小品，在178条道路布置灯饰，在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京平高速、京礼高速等10条道路设置宣传道旗，在353个公交车站和49个地铁站停布置冬奥宣传画面，注重京张高铁、京礼高速等北京河北两地联络线景观布置，做到时序同步、效果连续、亮点分成，整体景观布置将于明年1月20日前精彩呈现。 另外，为了保证赛事期间气象预测精细化，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气象服务保障实现了2个首次的突破。北京市气象局副局长梁峰介绍说， 一个呢是首次在我国中纬度的山区组织实施了复杂地形下的气象多维度综合观测实验，在张家口跟延庆赛区建立了立体加密的气象观测站网，为我们整个冬奥气象预报技术的研发和实施具体的服务提供了比较精细化的天气背景数据。第二个首次呢，是首次实现了百米级、分钟级的业务天气预报能力，研发形成了能够覆盖延庆跟张家口赛区的百米网格、10分钟更新的，使得我们在冬奥关键的气象要素的预报准确率方面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为了切实保障今冬明春，特别是元旦春节、冬奥会及全国两会期间蔬菜等菜篮子产品市场供应价格平稳，最近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切实抓好冬春蔬菜生产，确保菜篮子产品保供稳价的通知，部署蔬菜等菜篮子产品保供稳价工作。通知要求严格落实地方属地责任，要分区分类抓好冬春蔬菜生产，南菜北运基地呢要充分发挥冬季光温优势，挖掘冬闲田资源，因地制宜扩大冬季蔬菜生产，增加对北方地区的调出量。北方设施蔬菜主产区要稳定增加日光温室、塑料大棚等设施蔬菜生产面积，增加冬春地产鲜菜供应量。大中城市呢，要提早研判自然灾害和突发疫情影响，提早安排速生叶菜等应急保供蔬菜生产，增加上市量。此外，还要及早的制定应对拉尼娜防灾应急预案和病虫防控方案，做好化肥农药等物资储备和技术准备，加强分类指导服务，提高蔬菜产量，加强质量安全监管，严把投入品源关头，大力推行科学用肥用药，严把市场准入关，严格落实农批市场入场查验和食用农产品销售者进货查验要求，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另外呢，还要加强蔬菜生产、市场、储备等信息监测调度，适时发布产销信息，搞好产销衔接，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确保区域间快速调运，防止出现卖难和断供。要加强部门协作和宣传引导，确保蔬菜等菜篮子产品供给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大美金交，与我同游，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为了营造冬奥和冰雪运动氛围，延庆区第36届冰雪欢乐季活动从本月27号启动。延庆区两大滑雪场万科石金龙滑雪场、八达岭滑雪场预计于当日正式开板。据延庆区文旅局党组副书记张静介绍，延庆的冰雪欢乐季持续到明年三月初，在这期间共整合了6个板块、100多项冰雪活动，专门进行打造了延庆冬奥冰雪地图。延庆还专门推出了冰雪巴士，冰雪巴士从北京城区出发，策划了一日游、两日游的行程体验。游客乘坐冰雪巴士可以到延庆区体验滑雪、赏冰灯、民宿过大年、非遗产品展示等许多活动，让大家有一个丰富的冬季冰雪之旅。颐和园管理处11月23号发布通告，为了营造良好的参观环境和游览秩序，防止区域扎堆聚集，落实疫情防控要求，2021年11月26号到12月31号对17孔桥东侧向西及南湖岛区域进行封闭管理，在此也提示市民朋友规划好出行的方案。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宜居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日前，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北京市与中国农科院的合作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些年，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明确提出北京要有效服务国家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把农业科技纳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战略。如今北京呢，成为了全国种业创新中心。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和您说说科技助力实现种业自立自强。 农科乐323，我觉得挺好的，它不是特别甜，也不是就是腻那种感觉，口感特别好，有点像过去的老玉米，但是又比过去的老玉米要多的很多，还想吃。 市民刘女士在品尝到最新上市的玉米新品种农科诺323后，连连称赞，不仅找回了老玉米的味道，而且比老玉米还香还糯。像这样的不断推陈出新的玉米新品种，这些年还有很多。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首席专家赵九然介绍，玉米所科研团队经过多年耕耘，现在已经育成金科系列玉米新品种上百个，依托玉米两种创新，实现了丰产和稳产。 这品种呢是那个2020年最新通过国家审定的品种，现在在黄海下玉米区开始大面积种植示范了。 金科999， 金科999，这个 它的特点感觉瘦长型是吧？ 对，细长瓣，细长果穗，它那个主要特点是，第一是那个株形紧凑，适合密植，再一个它那个生育期非常适合，正好适合黄海下玉米区，它是那个收完小麦之后播种，在这个十月初这个国庆节的时候，赶紧是能成熟收获，然后还可以继续种小麦，这个生息。第三就是产量非常高，是吧？它这个产量，经过我们测验，能比这个原来对照增产在5%以上吧。这么多年来呢，按照这个习总书记这个面向国际前沿、面向这个国家重大需求和这个经济建设主战场，把这个国际上的一些最新的前沿技术用到这个种质创新和新品种培育中。除了这传统的这个杂交育种技术以外，我们现在也在研发这个分子育种和全基因选择以及基因编辑技术，都已经在产生了这个新的成果，这个下一步也要继续应用。 市民爱吃的鲜食糯玉米当中也有一半来自北京，比如由玉米所选育的金科诺2000，长期以来一直是市场上最常见的鲜食玉米品种， 在我国鲜食玉米种植面积占比最大，范围最广，常年种植面积在500万亩左右，占我国糯玉米总面积的50%，已累计种植1亿亩以上。同时它还走出了国门，成为越南等一带一路国家主栽品种，占越南糯玉米种植面积的2/3。而这些依托种质创新取得的成绩，背后都离不开科技手段的助力。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首席专家赵九然向记者介绍了该所全新构建的全球最大玉米标准 DNA 指纹数据库。 种子分子检测技术方面，我们构建了全球数量最大的玉米标准 DNA 指纹库，已经有10万多个品种了。它能够快速识别这个种子的真伪，为这个品种权保护、种质鉴定提供了一个科技支撑，对这个咱们国家这个玉米种业有序健康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保障。 有了这样的玉米 DNA 指纹数据库，就好比给每种玉米办理了一个分子身份证，通过 DNA 指纹确认真实身份，避免市场上张冠李戴、套牌侵权行为发生。另外，赵九然介绍，这项技术今年还有了新进展。 这项技术呢，我们今年研制出这个 6H60K 的芯片，一张小小芯片上有6万多个位点，也成为目前咱们这个应用最广的一个玉米芯片之一。比如您任何一个种子用这芯片检测，新位点能看到它这个各种性状，有什么性状，有什么不足，怎么进一步改良，它为这个分子育种啊、全基因选择呀，都提供一个非常高效的技术手段。基于这个芯片，也构建了 SNP 新一代分子标记 SNP 的 DNA 指纹，这个数据库也有2万多个了，下一步要更广泛的应用和推广。 据了解，新一代高通量 SNP 分子鉴定技术可以实现更快速的品种检测，最快1天之内就可以出具检测结果。目前国内首家拥有高密度基因芯片自主知识产权的北京拉索生物，正在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开展合作，将为玉米品种鉴定和育种提供国产化基因检测芯片。企业创始人李志表示，过去高密度基因芯片一直被国外垄断，我国农业育种使用的基因芯片依赖从国外进口。国产芯片不仅成本可控、定制化程度高，最重要的是可以保障种子安全可控，为每一粒种子装上中国芯。其实不仅是玉米品种不断丰富，老百姓菜篮子中的各种果蔬，这些年品种也越来越多样化。国家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徐勇以西瓜为例，阐述了新一代技术是如何帮助育种家从种源上做创新的。 西瓜是血于徽州，西瓜嘛，来自于西方，在西方呢，它是一个一脚都踢不动，很大，然后做一个牲口的饲料用的。那么通过人类的进化以后呢，它就变得甜了。那么甜了以后呢，它有各种各样的颜色，而这种颜色我们如何把它聚集到一块，把它放到我们这个小西瓜上，这个品种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西瓜的全基因组测序，我们搞清楚了西瓜从野生进化到栽培里面这个糖分积累的一些关键的功能基因，我们也搞清楚了西瓜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些基因是什么。那么我们利用这个分子的辅助育种，通过杂交组合，我们能有效的跟踪这些基因是怎么重组的，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优异的这个基因重组到一个品种类型上，或者把它转移到另外一个品种类型上。所以我们现在育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品种，叫精彩系列。小西瓜含糖量在14-15度左右，然后各种颜色，对吧，有红的，有火红的，有大红的，有橙色的，有这个血橙昂的。那么有些性状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是我们通过这个基因的重组在实现的。那么这些所有的方法跟转基因没有任何关系，它只不过是一个这个精准的跟踪性状的技术，还是利用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技术，只不过我们比以前在创新的技术上效率更高了，速度更快了，那么育种的准确度更高了。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有国内最优秀的种质资源保护团队，有最好的种质资源保护条件，在种质资源收集保护、精准鉴定评价、深度发掘优异种质和基因、构建分子指纹图谱，开展大量的基础性、前瞻性的研究工作。正是因为这些扎实的工作基础，才有了占全国10%的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数量。 才有了京新、京麦、京农、京科等一系列享誉全国的优秀品种。农业创新离不开科技的力量。就在11月18号，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这是助力首都农业农村现代化走在全国前列的具体举措，也是标志着北京市与中国农科院的合作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种业管理处处长王以忠表示，在这些年农科院种质创新取得大量成果的基础上，未来要加强种质原始创新，选育出更多的优新品种。 说种质资源呢，是咱们育种的一个基础材料，说俗话说了，也就是说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说种质资源呢是种业的芯片。 嗯， 说这从这方面呢可以看出来，就是种质资源啊有多么重要。那么说今后呢，就是科学家呢，就是在育种方面呢，会加强这个原始创新的一个力度吧。也就是说，从种质资源的收集、分类、登记，是吧？还有鉴定、评价，入库共享，是吧？这些角度呢，就是去开展种质资源的种质新种质的一种创制，是吧？才能今后呢，才能创造或者是选育出更多的优新品种。这几年了，实际上农科院也走了一条这个原始创新的这条路子，比如说像咱们徐老师啊，创制出了这么多全国的大品种，农科院了也创制出了很多像那个京科968这样的全国大品种，实际上都有一个共性，共同的特点都是从种质资源开始加强新种质的创制，然后呢再进行选育，是吧？这样呢才能形成一些更多更大的一些，就是在全国适应性更强的一些品种，坚持国家提的种业的自立自强。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本周坐落在富通东大街东南侧的首都园林科创园艺驿站向市民开放了，这是在全市打造的第100家园艺驿站。今天的生态小贴士就给您介绍一下这园林科创园艺驿站能干什么。首都园林科创园艺驿站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拥有科普教室、漫享阅读区、北京生态礼物推广区、综合活动区、园艺无感体验区、芳香植物体验区、温室展厅等多功能复合型空间，还设有室外广场、免费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可开展30到150人的中大型活动，将阶段性的推出北京市花市树、复合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生态安全与植物保护、碳中和概念等多个主题活动。已经开设了花儿为什么那样美、我是小小造园师、古树保护知多少、小昆虫大世界等10多个科普课程。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来预约参与活动。在完成了100家园艺驿站的建设目标之后，本市的园艺驿站呢也会向普惠化、专业化、区域特色化发展，努力打造绿色科普驿站、暖心驿站、书香驿站等特色园艺驿站，为市民提供园艺知识培训、园艺手工制作、园艺作品展示等多种方式的园艺文化活动。以上就是今天生态北京的全部内容。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明天上午10点25分，生态北京，我们再见。 假期结束了，同学们回到课堂，他们从森林里带回树叶，从海边带回贝壳，从大山带回化石，还有难忘的故事。 老师，我在湖南看到一棵树，爸爸说有位婆婆曾经站在树下等红军归来，因为3名女红军把他们的一条被子剪成一半留给婆婆，还告诉婆婆等革命胜利了送一条被子给婆婆。 半条被子发生的年代离少年很久远，一次远足与少年相遇。